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74章，学习。班上的同学或多或少的都在高考来临的压迫下被带动了，认真学习。唯一每天仍在吊儿郎当的，大概只有谢廖东一个了。其实袁子峰有些不太能理解谢廖东，虽然说他们俩确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，但平时只有胡吃海喝的时候，基本上没什么心理上的交流。不过说实在的，对于以前的袁子峰来说，他也从来没琢磨过要和谢廖东有心理上的交流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，袁子峰确实是想提醒两句来着，但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最后帮他把这话说出来的反而是李琴书。饭桌上摆满了清淡的三菜一汤，李琴书把最后一道餐后甜品放在桌上，拍了拍手坐下，笑眯眯的： 哼，吃吧，我的手艺不太好，别介意啊。 我看着挺有食欲的。嗯，真没想过琴书哥你居然还会炒菜，刚我脑袋都惊得快掉下来了。 切，不会用成语就别用。 李琴书笑眯眯地拍了拍袁子峰的手背： 瞎说什么呢？ 谢廖东也不觉得尴尬，舔着脸笑了笑： 这不从小都没怎么学过吗？ 他用筷子夹了口菜放入嘴里，面上的笑容极其不明显的僵了一瞬间，然后迅速地恢复过来。 咸了吧？ 谢廖东憋了憋，但是实在没憋住。 哥，你是把半罐子盐都倒进去了吗？ 我是想少放点的，但那味道怎么尝怎么淡，也把握不好量，最后就这样了。哎，不然你试试这个汤，我盐放的挺少。 齐廖东盯着李琴书期待的眼神和袁子峰威胁的眼神，硬着头皮咬了口汤喝下去，然后 挺好的。 其实又淡了，不过他没敢说，一边还坐着一个眼神能杀人的袁子峰呢。 李琴书看他的表情就能猜出来，这道菜的口味肯定又不怎么样。哎，再度尴尬地笑了笑： 要不我点一点外卖吧。 点什么外卖啊？我看挺好吃的。 谢廖东默默地往嘴里刨饭，没敢说话。李琴书点外卖的心思歇下了，开始张罗着两个人吃饭，细心体贴的，哎呦，连谢廖东都有些羡慕了。虽然也是个大老爷们儿，但不得不说呀，李琴书真挺温柔的，至少比苗阳湖温柔。谢廖东偷看了李琴书好几眼。 哎，对了，廖东，你什么计划呢？马上就高考了。 提到这个话题，谢廖东捏着筷子的手微微一僵，垂下眼沉默起来。袁子峰头一次看到谢廖东这么丧的表情，直觉告诉他肯定是对方有哪里不太对劲儿，但当着李琴书的面又不好直接问。 能有什么计划呀？ 谢廖东用筷子敲了敲碗沿，轻轻笑了笑： 走一步算一步呗，考不上大学难不成就不活了？ 其实现在开始学习还来得及。 这句话谢廖东没再回应， 而李琴书和谢廖东之间的关系又不像是原子峰，故此也就没再继续追问。这顿饭吃完了，原子峰将碗给洗了，洗干净了才往卧室走。谢廖东在卧室里打游戏呢，脸上看上去很臭，一边打一边骂。原子峰想了想，把门给合上，不动声色地问： 哎，你什么打算啊？ 谢廖东没搭理他，直到这盘结束了才吐出一口浊气，整个人往后一躺。 哎呀，没什么打算。 原子峰盯着他没说话。 你现在是优等生，当然不能理解我们这种混吃等死的人的心情啦。 原子峰动作一顿，脸色猛地一沉，他眼神幽深地看向谢廖东，眉头紧锁，视线紧抓着对方。谢廖东被他看得也意识到自己这句话说得有点过分了，虽然这段时间他的确是这么认为的。原子峰像是背叛了他们之间一起堕落的感情一样，他没再开口。原子峰突然把手上的毛巾往地上一扔，扑上去揪住谢廖东的领子往上一扯，声音极低： 你是这么想的？ 谢廖东有些不自在地撇开头： 你松开。 原子峰眼里有着怒火，非常直接地盯着他，谢廖东却不敢和他对视，硬着头皮： 我不这么想怎么想啊？你们优等生不都这样吗？ 原子峰抬起手紧握成拳，想要砸下去，谢廖东也咬紧牙关，却猛地推了原子峰一把。原子峰猝不及防地往后退了几步，突然低声地骂了一句： 靠，你真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。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是优等生，觉得我现在跟你隔绝了的话，立马给我滚。 谢廖东瞪着他，太阳穴暴起，眼眶里的眼球因为过度愤怒往外凸着。两人无声地对峙了良久，谢廖东突然深吸了一口气，猛地坐下去了。他双手捂着自己的双眼，沉默了许久。原子峰转过身，将地上的毛巾拿起来，谢廖东这时候才开口： 抱歉，我只是突然觉得好像就我一个人挺没用的。其实老大，我自个儿在家也尝试着看过书了，不过是真没用，一点都看不懂。毕竟挺小就不学无术了，东西真的落下了不少。算了，不说这个，总而言之，我在半年里补上去几乎没什么可能。 他叹了口气，苦笑着看向原子峰： 其实我爸计划毕业后把我送出国，我现在已经在考雅思了。 出国？ 原子峰动作一顿，扭头看他一眼，下意识道： 那苗阳湖？ 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出国。我真挺想留在苗阳湖身边的，但没办法， S 市的那些学校，我的成绩想考进去真的是天方夜谭。 我可以帮你补习，还有林天宇、李琴书也可以帮你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 谢廖东盯着他看了半晌，看得原子峰心里发毛。他突然跳起来，飞快地往原子峰的方向一扑。原子峰低骂一声，谢廖东搂住他的脖子： 老大你真好啊。 滚，鼻涕别蹭我身上。哎呦去。 虽然原子峰跟谢廖东提出了帮他补习的建议，但谢廖东来找原子峰也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的事儿。谢廖东的表情看上去挺丧的，原子峰估计他是跟家里闹了矛盾了，很随意地问道： 你爸揍人了？ 岂止是我爸揍人呢， 我爸连和我哥一起揍我，这一次连个拉架子都没有。我跟他们一说我不出国，全都跟疯了似的，说我不顾前途，简直有病。哎呀，不过经过我万里长征般的坚持与热情，他们还是妥协了。哎，如果下一次月考我能上400分，就勉强同意我不出国。 袁子峰呛了一声，这些人怎么条件都是一样一样的呀？谢廖东的英语其实挺不错的，每次都能考100多，只是其他几科就略显逊色了，特别是他的数学几乎都是个位数。不过话虽如此，谢廖东跟之前袁子峰故意的不暴露实力这不一样，他是认真努力的考了，可还是考不好。但他比之前袁子峰好点，每次分数都在300上下浮动着，但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涨100分，这还真是不太容易。袁子峰眉头一皱，正要开口呢，一旁的林天宇却非常凉飕飕地甩过来一句话， 他的分数基数小，上涨还是很有余地的。 谢廖东一时间不知道是该难过还是高兴啊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谢廖东是当真加入了一起奋斗学习的行列。我去，惊掉了班上一众同学的大牙呀，连谢廖东都开始认真学习了，你真的不在高考的最后冲刺一把？这句话被班上的胡闹区当成了横幅，挂在班级的最后面。吴东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先是一愣，就在众人以为他要生气发怒的时候，吴东笑了， 很好很好，同学们，你们能有这样的韧劲儿，我很欣慰，大家一定要努力啊，向谢廖东同学学习，争取追上袁子峰同学的步伐。 关我什么事儿？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，谢廖东简直是头悬梁锥刺股，充分贯彻林天宇和李钦书为他制定的学习作战计划。眼下这黑眼圈几乎快垂到地上去了，每天除了学习就是学习，就连上厕所都和林天宇一样抱了本书。哎呦，惊掉了众人的下巴呀。袁子峰也有点佩服谢廖东了，这种毅力真不是谁都有的。月考之后，谢廖东整个人如同瘫痪在地上，靠在墙上半晌才道， 唉，如果我真考不上400，说明我的智商有问题，那我还是出国吧。 你就是考上400了，智商也挺有问题的。明天放假打算去哪玩？ 我们去你家复习吧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